即係有咩風吹草動嘅話咧，呢個係其中嗰一個吸納民意或者係蒐集民意嘅一個好重要嘅基點嚟。後期佢先廢咗佢啫嘛，所以將區員廢曬啊嘛，係咪冇曬冇曬功能咯？基本上已經係 唔係區員， 地區事務處啦，係咪？係全部廢曬啦！你諗下，佢由市政局廢啫，但係個問題就係港英點解要成立呢個地方行政嘅架構？其實係愛嚟對抗呢一個嘅共產黨噶嘛？喺回收主權嘅時候，一九唔知八一定八二年委任區議員開始做噶嘛？ 因為老共喺街坊組織做得好成熟， 佢要透過一個地方行政嘅工作嚟抗衡老共啊嘛。其實區議員間事嘅組織同埋架構功能係在於呢樣嘢噶。 嗯， 所以好容易理解嘅啫。佢今日問你係正常嘅。問下醫療政策，問下交通嘅政策，問下呢個全民退保，問下呢一個嘅近時咩存款保險，問下呢個強積金嘅政策，所以大部分嘅大政策都喺區議會嗰個層次裏面咧係會討論嘅。但係如果嗱今時今日喺呢一個 context， 佢敢問你咧，就有少奇怪咯。 奇怪㗎，而且今年咧， 同埋佢唔係屆屆問㗎嘛。 咁點解今日 我做咗廿年 嚇， 選咗五屆？第六屆瓜咗嚇，五屆都冇問過我，佢都費事問，佢明知你去，係咪？問嚟做咩啫？如果你真係要掌握民情嘅，你咪透過港大嘅文言或者自己 commission 佢幫手做一個，咪解決咯呢個問題。 呢個當然唔係就係佢哋自發去問啦，呢個當然係上面壓落嚟，係叫佢哋問噶啦。而上面即係所指者，咁一定係林鄭啦，係咪？即係或者係呢個民政事務局啦，係咪？ 而家咪劉江華仲係。 好似 係劉江華，而家係劉江華， 垃圾公眾係劉江華。係 啊， 咁嗱，劉江華咧，其實係一個好務實嘅人嚟嘅，佢唔會無 Q 端端咧，即係做呢啲咧。 唔係佢交呢個情報俾阿爺， 係啦，屎忽痕嘅嘢，一定係上面壓落嚟啦，即係中聯辦要求佢做嘅，其實咁好啦，嗱，咁而今年 而佢嘅對象係主要係針對泛民主派嘅議員， 係啦，而 建制派基本上佢都掌握得七七八八嘅，中間派都掌握得六六七七。 咁當然啦，咁嗱，而湯家驊咧係早排咧，咁佢 唔係咁呢次好明顯係一個測試效忠喎，嚇邊個喺呢個廿九年前嘅問題上邊依然係即係。堅定不移，邊個係可以有鬆動嘅人？ 嗱，當 喂佢問呢個問題，應該係測試到嘅咯噃。 當然啦，呢個其實呢個係又係壓力測試啦，呢個叫做係。咁而咧就湯家驊咧一早就問一個問題，就話啦，嗱，我覺得嗱呢一個參選區議員咧個資格應該係要同呢一個立法會議員睇齊，尤其係嗰個確認書問題上面咁撲街嘅。嗱，如果你再配合呢啲咁樣嘅 A.O. 咧，走去問你啲咁嘅風嘅話咧，喂，咁講真，佢而家係想填緊個表喎，然之後就交俾呢一個呢、這個 D.Q. 主任做嘢喎，係嘛？咁所以咧，即係講真啦，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你話 唔係佢同以前正常嘅收風係有少少唔同。收風嘅意思係在於咧，我起碼我掌握個民情。嗱，如果你話要收嘅話，我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啊，我想問。你居作為區員，你點樣去睇即係港獨嘅問題、自決嘅問題、本土運動嘅問題？其實收呢個風係有意思嘅喎。點解會走成咁？咁但當然啦，我哋其實作為即係當權嘅，就應該係自反而縮嘅，梗係問咗自己我有咩咁大鑊先搞到啲人即係咁離心先？係嘛？我回歸成廿年嘅，係嘛？點解啲人越嚟越走越遠先？啊，以前都夠膽。同埋願意係稱自己係中國人嘅，咁冇一個人肯，最多都話自己係香港人。喂，如果你作為政權嘅角度去收呢封，本來係正常不過，但喺而家咁嘅 context 裏面去收呢封咧，似乎係測試緊所有反對派人嘅政治忠誠，再加埋日後可以做埋 DQ 嘅其中一個真憑實據。因為我問過你，你係咪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你當日答我係。所以我就可以 DQ 你，喂，咁啊好大鑊喎！喂，真係好大鑊一件事喎，係成個政權都轉變咗咯，即係選得完冇得選喎，咁搞法，即係有選舉等於冇喎，本來都已經聊勝於無噶咯，大佬，大家仲做長氣陪啊，玩係一國兩制嘅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啫，而家乜都唔似咯，已經係。 好啦，咁啊，即係其實有啲人咧，我諗都要即係要問下嘅，即係譬如阿馮檢基啦，因為馮檢基咧，佢最近好似話即係你先知啊。